北京市发放首个省一级网络约车平台许可证，首汽约车成为北京第一家获得网络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的单位。据了解，自2016年国家和北京市正式发布网络约车规范文件以来，北京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中心已经接待超过10家的网络约车平台公司的咨询或申请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记者获悉，京通快速辅路、四环路辅路、德胜门外大街等将进行大修，慢行系统也将同步整治，这些路段的维修工作总工期为90天。根据一项物流数据显示，中小件物流网络覆盖110个城市，大件物流覆盖城市增长一倍至466个。据数据显示，今年春节订单量最多的城市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其中以北京朝阳区为首，运单量多达数十万件，乡镇用户消费金额与一二线城市基本持平。选购服装可要当心将深藏致癌成分的隐形杀手买回家。北京市工商局公布北京市场成人服装抽检结果，在32款质量不合格服装中，有2款检出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什么包袱？

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。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。你太委屈，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我用情不住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。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，我用情不住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。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家庭中，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相当一部分，不孕不育成为很多人的心病，代孕能否放开成为社会热议话题。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8号对此表示，我国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，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农业部网站消息，农业部2017年全年计划抽检生鲜乳样品1.8万批次，通过专项监测、异地抽检、飞行检查、省监互查等方式，对奶站和运输车进行严格监督管理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严防发生重大生鲜乳质量安全事件。2016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近日揭晓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、壮烈牺牲的歼十五飞行员张超、火海救人英雄汪峰等入选。此外，还向中国女排表达了特别致敬。北京电影学院的艺考近日拉开帷幕，今年北影总报考人数达38,144人次，比去年增加7,744人次，增长25.5%，报录比为76:1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其中今年新增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竞争尤为激烈，报录比高达274:1，远超表演专业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何情人离别信不断？今晚再通电，一次一愿，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知我心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心乱，我跟你自制仍纠缠，他必靠近你早晚陪身边。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

沉默。去吧，月光，随便那个地方。当我死的时候，草草把我埋葬。有一天，我的灵魂会变成坟上的草，我的爱会变成草中飞舞的花。到那时竟然花草的幽香随着你月光陪在他的身旁，随着你花瓣戴的发上。 走进悲伤的森林，